各位观众好，欢迎收睇《学人沙龙》。今晚的题目咧就是紫苑身在水晶宫嘅。咁啊，水晶宫咧，我知道咧，大家都可能听过啦，系一个好出名嘅足球队。咁咧就，但系咧就我哋唔系讲紧个足球队嘅。咁其实咧，我哋系讲紧呢队足球队个名嘅来源背后咧有一个建筑物嘅。咁就系一个叫水晶宫嘅一个建筑物。咁一阵间我哋会讲得好多啊，咁所以唔使喺度讲住。咁咧，我哋一齊講嘅咧，除咗我之外咧，仲有嘉齊啦，咁老拍檔嘉齊。咁咧，仲因為咧係講建築物啦，咁啊特登咧就即係請兩個建築專家嚇卡文咧同埋 Stan 一齊坐陣，咁同我哋一齊去討論有關建築嘅。咁但係其實除咗水講水晶宮之外咧，我哋背後今集希望處理嘅問題咧就係博覽或者世界博覽相關嘅話題。我哋話博覽會啊、世界博覽啊，或者係一啲嘅活動咧，背後其實都係希望啲人嚟睇噶嘛。係嘛？即係話其實咧，背後希望咧就係一個同溝通有關嘅課題。我哋希望更加多人去溝通同埋相處。咁點解有呢樣嘢咧？我用一個非常之簡單嘅開頭去講咧，大約就係可能同拿破崙同埋法國大革命係有關係嘅。我哋話法國大革命同埋拿破崙之後咧，其中一個好重要嘅會議咧就係維也納和會啊。咁維也納和會咧就係睇個成歐洲嘅傾向點樣處理呢個拿破崙留低嘅即係所謂爛攤子啦，喺佢哋心目中，同埋點樣壓制喺歐洲再出現一個類似咁樣反對帝制嘅人。咁所以咧就需要出現啲國與國之間要討論啊，要溝通啊，要去協商啊呢啲嘅話題。咁所以既然要溝通同埋協商咧，搞展覽啊、搞會議啊、外交場合咧，就變成喺嗰個時代嘅一個好重要嘅，我哋叫理性嘅時代，一個好重要嘅課題。咁所以咧，我哋呢啲嘅建築物背後咧，就係我哋係想由呢個起點去做討論嘅。 喂，其實你諗下咧，戰爭本身係一件好昂貴嘅事。咁能夠解決到戰爭嘅問題，咁多多錢都應該要使。咁因為如果打起仗上嚟啊，可能對於民生啊，對於整體經濟都好大打擊。咁所以嗰個維也納和會之後，其實重要嘅唔係去處理嗰個戰爭之後嗰個善後嘅工作，而係未來點樣啊？咁大家要走落去嘅話，再整一場咁樣嘅互相毀滅嘅戰爭係好弊，咁當然最後佢哋都係失敗，如果唔係冇一次大戰啦。咁但係佢諗下喺1815年到1914年之間咧，真係有足足100年咧係相對比較和平一啲嘅。咁中間可能俾我印象中一個最重要嘅戰爭就係克里米亞戰爭啦。咁但係除咗呢場戰爭之外咧，可能喺整個19世紀同埋20世紀初咧，都係相對於和平。咁點解可以製造和平咧？咁頭先上言講啦，咁就係嗰個溝通嘅重要性。咁但係點樣溝通先最有效咧？嗰啲外交官坐喺佢哋個辦公室，或者係可能喺一啲好美麗嘅地方嚇，譬如維也納啲皇宮，後尾係凡爾賽宮啊，咁樣嚟到去傾係咪一件最有用嘅事咧？咁定係百姓之間？互相之間有交流，互相之間有理解，咁啊並且可能係互相有一啲競爭嘅場所，咁啊競爭就唔喺戰場，競爭可能喺展覽場，咁樣對於全世界嘅人嚟講，係咪會得到一個更大嘅和平咧？咁呢個可能就係咧逐漸出現咗一啲比較重要嘅我哋今日所講嘅主題啦，就係博覽會啊嘅一個好重要嘅原因，就係溝通，同埋咧喺溝通之下和平嘅競爭，並且去向全世界展示自己國家嘅實力啊！咁呢個可能就係我哋今日咧想同大家好討論一個重要嘅話題。 係啊，其實阿嘉齊咧提到咧，就係話即係呢個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呢一段相對上和平嘅時間咧，其實係好緊要嘅，因為和平咧先至令到咧好多嘢咧有時間或者即係大家都係有嗰個心力咧去研發其他嘅嘢。咁工業革命亦都係呢段時間即係產生啦。咁所以其實第一次嘅即係博覽會或者點解有博覽會呢樣嘢咧，都同嗰個工業革命之後帶嚟好多新嘅發明咧係有關嘅。希望有一個場合，大家可以展示各地各國咧佢哋即係最新嘅產物、最新嘅發明嘅。 其實我自己咧又真係冇諗咁多嘅喎，博覽會對於我嚟講咧都係好簡單，我平民百姓啊嘛，咁去睇嘢啊、旅遊啊、睇下啲新嘢啊、帶啲細路仔去睇下啲新科技啊，通常我嘅印象係咁啊。不過我自己其實就唔中意去博，一次都未去過，因為我怕人多嘅。咁但係咧，你咁講咧，原來背後有咁多嘅原因啊，甚至乎同譬如你聯繫到1815維也納和會啊，點樣同和平時代有關啊？咁我又真係諗多咗一啲嘢。咁當然啦，我亦都係我建築啊。咁講起嘅頭先你提嗰個水晶宮， 嗰個咩博覽會，其實對我嚟講最重要都係嗰個建築物，都係水晶宮，即係 Crystal Palace 呢一個咁嘅建築物。咁據我所知，就係喺嗰陣時嚟講係一個劃時代嘅建築咯。咁啊，卡文好似你都對於水晶宮好有認識喎。 係啊，其實咧就係因為當時啊喺英國嗰度，佢哋喺倫敦咧，佢哋有呢個諗法，就話我哋搞一次即係博覽會，去展示我哋即係最新嘅科技、最新嘅產品，係邀請各國去參加。咁啊，當時佢哋就問政府，就攞咗即係借咗啊海德公園呢個作為一個即係會址啦。咁啊，佢哋亦都預計呢個只係一個即係臨時嘅一個活動嚟嘅嚇，即係同而家嘅世博就類似嘅嚇，都係維持幾個月嘅一個活動。咁喺海德公園，如果係一個維持幾個月嘅活動，但係有咁大型咧，你又冇理由真係起一個即係磚石嘅建築嘅嚇，咁即係勞師動眾，咁之後又要拆，咁啊覺得唔係好划算。 同埋海德公園都好大個啊嚇，即係如果大家有去倫敦都知，海德公園其實隔離周邊有應該有七個定八個地鐵站啊，咁啊即係一位咧就好巨型啊，咁啊同埋海德公園咧就當時應該係皇家狩獵場嚟，咁所以其實你冇理由攞咗我個狩獵場嚟起樓噶嘛，係咪？即係估而家咩係咪先？咁所以咧就你一定要諗嗰個解決個問題，就是、你唔好搞亂我個地方，你要維持翻狩獵場嘅面貌。咁你只要做到咧，就起乜都得啦。咁同埋因為起嗰個人好似都位高權重喎、 啊，其實起嗰個人咧好有趣嘅，因為咧佢哋諗極都諗唔到方法，點樣可以即係臨時性又起一個咁大型嘅建築物咧？最後佢哋就揾咗一位叫 Joseph Paxton。嘅人去幫佢哋做呢、這個設計啦，但係其實呢位仁兄咧就唔係建築師嚟嘅，有啲人咧就戲稱就話佢係一個園丁，咁我哋講得好聽啲咧，其實佢應該係一個園藝嘅即係管理者或者園藝嘅即係一個設計師啦。咁喺佢做水晶宮之前咧，就是、因為佢起咗好多嘅即係一啲嘅 greenhouse， 即係一啲玻璃屋嚇嘅温室，咁佢就即係有一個技術，佢自己懂得用一個技術咧，就係話我係用一啲鐵嘅結構。包住玻璃，咁做一個好大型嘅，即係個玻璃盒嘅一個温室啊！咁佢喺英國喺倫敦咧都有一啲咁樣嘅即係做咗一啲咁樣嘅潛力嘅。咁正因為佢識得咁樣做咧，於是咧就即係揾咗佢作為一個水晶宮嘅設計者。咁佢就做用佢呢個技術咧，就做一個好大型嘅建築物，就係基本上係一個鐵嘅結構、鐵嘅構架嚟嘅。咁鐵嘅構架嘅好處咧，就係佢好容易去可以組裝啦，你只要燒焊曬或者即係上螺絲，咁就可以做到嗰個構架。咁亦都係因為呢個原因咧，所有嘅鐵材咧，亦都可以係預製啊，我哋用預製件嘅方法喺工廠咧，將嗰啲鐵材就訂製好，咁去到嗰個海德公園，咁我哋就砌咗佢出嚟。而且又亦都因為咧呢個建築物本身已經係諗住係一個臨時嘅建築物，佢最後咧亦都可以拆翻開嘅，拆翻開可以搬去另一個場地。咁結果佢亦都係真係有咁樣做到嚇。咁喺嗰個博覽會完咗之後咧，其實佢就拆咗呢個建築物搬去另一個喺倫敦嘅南部咧，重新砌翻佢出嚟。 同埋我都聽講話，即係因為用呢個咁樣嘅方法嚟做啦，所以佢如果要再起大啲啊，或者要即係有個形狀嘅變化，佢都有機會做到，即係可以配合翻佢可能要做嘅展覽。 係啊，係啊，所以其實咧，而家即係水晶宮嗰個設計咧，基本上佢就係一個長條型嘅建築物嚟嘅。咁有一個拱頂嘅，有一個拱頂。咁好似你咁講啦，如果我第時我想做大啲，我咪加長佢咯，做短啲，咁縮細佢咯。 呢個水晶宮咧，喺我嘅角度嚟講咧，其實。因為我都有教現代建築啊，咁啊有一科係咁。通常第一堂我就係會講水晶宮嘅，點解咧？即係喺我視佢為其中一個現代主義或者闊少少啦，現代建築嘅其中一個起點嚟嘅。咁呢一個起點係代表咗咩咧？代表咗工程呢一個範疇。點樣去成為現代建築嘅其中一個主導嘅方向，而唔係再係講緊之前嘅好多時一個所謂主義，一個裝飾嘅主義啦，裝飾嘅風格就再俾另一個裝飾嘅風格取代。呢一個係直頭超越曬嗰啲嘢，唔再講嗰啲咩建築嘅，就係講實用。呢個實用就係喺呢、這個水晶宮裏面見到好多種推翻曬之前，特別係歐美西方嘅傳統建築嘅，譬如 用頭先所講嘅裝飾以外，佢基本上係冇乜裝飾㗎啦，唔再去諗嗰啲嘢㗎啦。另外就係傳統嘅好多時係用牆壁啦，呢一種厚即係譬如西方嘅教堂好多時好厚嘅牆壁嚟到做主要嘅結構，呢一個基本上就係已經變咗相反嘅另一種，比較接近我又係教中國建築啦，咁所以我又會睇成為比較接近另一種系統，就係、是、以框架，即、就、係、是、東方建築嘅框架，而框架建築呢樣亦正正係現代主義嘅建築嘅另外一個好重要嘅大方向，就係捨棄咗呢一個厚嘅牆，咁用框架，用咗框架之後又可以點呢？咁就唔需要咁多牆壁，咁牆壁冇咗，咁用咩嚟到去包返嗰個建築呢？就係、是、玻璃，咁而玻璃亦都係呢個水晶宮。點解叫水晶宮啊？就係、是、因為就大量嘅玻璃，咁玻璃呢又可以有好多嘅陽光可以入去，咁成個水晶宮就係變咗一個同傳統嘅西方建築差唔多係相反嘅一個嘅風格出現。 係啊，其實呢用一啲新嘅物料，即係好似而家我哋話鐵材、鋼材或者玻璃呢，其實都是因為工業革命帶來的即係科技的進步才做得到。其實用金屬作為建築材料就一直都有的，不過用金屬提煉的過程就很貴，而在工業革命就是普及了這個技術，令到提煉鐵材、提煉鋼材便宜了很多，所以之後才可以大規模地善用。如果大家想知道水晶宮的樣子是怎樣，你看水晶宮球隊的會徽就正正就是水晶宮的樣子。 Okay. 其實我們講到水晶宮，或者是講到在1851年英國這個第一次的萬國博覽會，當中我相信我們要理解一件事，我們去講究竟那個博覽會的內容是怎樣，裡面的水晶宮裝什麼的科技產品，或者那些科技產品它有什麼宣傳，或者是可能是要去介紹的意義。但是除此之外，我們都要理解建築是講求實用，咁而水晶宮之所以可能咁實用，就因為佢解決緊一啲問題。咁除咗係預製組件啦，要快速可以去拆件或者係重建之外咧，重要一點咧都係佢維持到個温度。畢竟喺個公園度發生嗰、那個即係温度嘅平衡好重要。咁水晶宮就是一個大溫室，咁讓空氣比較暖一啲。咁而喺一個比較寒冷嘅歐洲咧，當時咁可能係好有用。 係啊，你話即係當時嘅即係女王去到睇到咧，仲話好鬼靚啊！中間又有個噴水池啊，而且幅員都好大啊，有好幾個足球場嘅範圍啊。不過講開足球場咧，唔怕嘅，就算水晶宮都好啦，都可以打贏曼城噶嘛，係咪？下一節繼續講。各位好，翻到嚟第二節嘅學人沙龍。咁啊，正話講到水晶宮啦，咁啊又講到即係水晶宮嘅弱隊打贏強隊啦。咁啊，依個咧都係要講嘅。首先咧就依個萬國工業博覽啦，倫敦今次依個萬國工業博覽咧，其實係即係一個新嘅英國嘅一個嘗試嚟嘅。即係佢哋希望就做話，即係當時嘅主辦者其實就係當時維多利亞女王嘅丈夫啦，即係 王夫 Albert 即係親王啦。咁其實佢咧就希望咧就係叫做即係和平啊，希望大家嚟睇嘅。咁但係即係老實講，其實當然唔和平，當時就係日不落嘅巔峰，即係大英帝國嘅日不落嘅巔峰，佢梗係想和平啦。只有世界最強嘅咧，先至會想同人講和平。咁魯迅都係話嘛，當啲人咧係咁即係選擇別人牙眼而主張寬容嘅人咧，就萬物和他接近。當時英國就係一個咁樣嘅形勢。咁但係咧，舉辦呢啲博覽會嘅大阿哥咧，其實就係即係其實係早啲都有一啲嘅咁譬如巴黎啊嘅時候咧，其實喺共和國時期喺拿破崙嘅時候咧，都有啲嘅展覽。咁所以倫敦今次咧，其實佢係有目的性地同歐陸係咗個競逐，而同一時間推動嘅係咩咧？就係攞佢最犀利嘅當時啲物品出嚟，而當時嘅英國咧，除咗係所謂嘅海軍好強之外咧，而當時咧佢被稱呼嘅名稱咧，今時今日咧，大家可能會好震撼嘅，就係當時佢俾人叫世界工廠，即係當時佢就係以世界工廠嘅名聲喺英國咧就最強嘅。咁佢當時最強咧，亦都好遺憾，而家咧就聽我不得不思議，就係紡織咧就係佢最強嘅。咁所以佢就係推咩咧，就係一個嗰、那個水晶宮裏面佢展示咗啲最新式嘅織布機，話俾人知我織布幾咁快，可以買布俾你。咁所以即係風水流轉啦，咁佢而家可能倫敦都冇乜剩翻幾多織布機啊。咁但係當時咧就見到咧，其實倫敦係以一個工業嘅技術實力，以工業技術實力 起建築，以展示裏面嘅工業實力作為水晶宮裏面一個核心嘅成就。咁一點上面咧做得幾好。 喂，你提到呢啲咁嘅話題，係咁依講兩句啦。咁唔好淨係講個水晶宮，水晶宮同埋曼城嗰、那個球隊 曼切斯特 係啦，即係同曼切斯特嘅競逐啦。其實就可以咁講嘅，喺維多利亞時代咧就唔係競逐嘅，佢哋合作關係好好嘅。倫敦就當然係英國嘅金融啊、經濟啊、學術啊等等嘅中心啦。咁但係佢生產可能啲機器啊或者係啲產品生產嘅主力咧，就喺曼切斯特。 嗯。 咁而佢出口就喺曼切斯特旁邊嘅利物浦。呢、這個咁嘅三角咧，可以話係即係當時英國經濟嘅呢個中心嚟。咁所以即係唔係倫敦有織布機？有倫敦展示織布機，但係佢哋個廠就喺曼城。咁、但係重要嘅都係咩咧？唔係淨係要出口嗰啲產品，而係佢要出口嗰啲生產工具、生產資料。咁就係嗰啲織布機。嗱，我哋睇到咧其實個萬國博覽會喺佢開始嘅時候，可能裏面重要嘅一啲展示嘅內容咧，就唔係淨係嗰啲鋼架結構啊、嗰啲玻璃嘅建築，這個當然重要啦。咁但係更加重要嘅，佢裏面諗住做啲咩嘢，俾啲咩人睇啊嘛。喺卓然提到啦，英國人咧，佢主辦呢個咁嘅活動咧，就係想展示自己嗰個工業嘅實力。咁啊，即係展示嘅實力咧，個可能比較簡單啲嘅處理方法咧，就係將佢哋嘅生產工具啊、最新產品、最新型號擺曬出嚟。第一就可能係震撼你啦，我哋咁勁。第二就可能吸引你嘅。買家，你係買家嚟，即係吸引你嘅購買，咁所以有個展示嘅作用。咁另外喺個萬國博覽會裏面咧，仲有一個比較有意思嘅內容，就係佢唔係淨係展示佢哋自己國家，所以萬國博覽會就係全世界啊嘛。咁當然有啲工業強國，譬如法國啊、美國啊等等，都會受邀請，即係去到。參與展覽啦，咁但係另一啲可能係喺工業上面冇咁領先嘅國家，甚至乎可能係即係被當時歐洲國家奴役得比較多嘅印度啊，咁而我哋中國都係即係嗰個影響都係當時比較受壓制嘅地方啦。咁但係呢啲地方咧都有展品咧喺個博覽會裏面去進行或者出現嘅。咁但係嗰啲展品係咩咧？咁我可能跟住有機會再同大家講多啲啦。咁但係最緊要嘅就係要展示嗰啲國家文化上面所謂嘅 icon 啊，佢哋有啲咩重要嘅文化嘅內涵。咁係可以透過一個好簡單嘅展示嚟到去讓嗰啲參觀博覽會嘅人可以認識嗰啲世界其他嘅地方。咁當然啦，呢啲展示未必係學術上面有好大嘅準確性。咁但係呢，佢哋卻係反映緊當時歐洲點樣睇個世界。好啦，咁但係講到呢度呢，我哋都不妨又返嚟喺內容之外，由內去外嘛。咁究竟個水晶宮嘅建築啦，或者係萬國博覽會呢一種嘅，即係可能展示出嚟嘅一個預構組件玻璃嘅結構啊，等等，究竟係咩回事咧？嗱，我印象好深刻嘅咧，就係喺大概1850年代前後啦。咁英國咧，佢哋大量用呢啲鋼鐵嘅結構嚟到去起嘢。咁譬如 Forbridge 啦，係啊，即係一啲重要嘅連結收蘇格蘭同埋英格蘭嘅一啲橋梁啦。咁或者可能係各地好多我哋見到係大型嘅鐵橋啊、鐵嘅建築啊咁樣都開始出現。咁呢個會唔會同水晶宮佢可能用大量嗰啲鐵嘅構件咧，係即係有一個因果嘅關係？ 其實佢水晶宮咧呢一個展覽廳咧。同佢用嘅鋼鐵啦，即係其實主要係用鐵嘅嗰陣時，呢一個咁嘅結構係令到佢咧係可以繼續無限再去延伸嘅，因為咧其實佢喺完咗呢一個博覽會之後咧，其實就根本上就係成個係拆咗佢，即係佢嘅長度係講緊50幾米，係咁就成個拆咗佢，然後咧就再喺另一個喺應該係喺倫敦市郊啊 Sydenham 呢一個咁嘅地方，另一個公園嗰度再重新再砌過出嚟。不過好可惜就去到之後1930年代咧有次大火就成個燒咗，咁所以我哋而家就冇得去再。真係去睇翻嗰陣時嗰個水晶宮嗰個樣啊！咁但係呢一個亦都代表咗一方面就係建築上面 其實已經是一個全新的概念，有些次又要回到我那個興趣，就好像東方建築那些木結構，日本呢很興拆了它移築，就是移走了它而重新再建築，那就是搬來搬去，那其實已經在水晶宮有出現過一個這樣 的狀況，那而且亦都是顯示到這一個這樣的水晶宮這一次的博覽會呢，其實呢導致了很多的之後再繼續延伸的很多活動啦，甚至乎是有很多的其他他賺到的錢啊，會 在其他地方會出現一些新的 博物館啊，這一類這樣 的情況的。 我插一句之後再聽 Carmen 講多少水晶宮的東西，就是我剛才說 Stanley 講到移築那個問題，我咁咧應該都係，如果我係佢學生，我都應該幾震撼，因為咧，如果我由細到大覺得建築應該唔可以行路行去，可以搬噶嘛，係啦，所以我冇理由我嚟學建築第一件事就話，我哋建築可以搬嘅，咁啊，即係咁。但係你的確係講咗一樣嘢，就係咦，原來喺當代嘅技術嘅發展之下，建築可以搬嘅。原來如果我哋閱讀翻東方建築裏邊嘅美，東方建築亦都係可以移動去搬，可以重新拆解再蒼陷。我覺得呢一點都係一個即係對我嚟講幾好嘅。 喺東方嚟講，其實就好常見。 Yeah. 但在西方来讲，之前讲过的，因为主要都是用石头啊这一类的承重墙这类。所以呢那个可以拆了它再重新起的这个机会呢就很低的。当然啦，香港都有这样的情况的。即譬如现在赤柱有一座的建筑物美利楼，它都是石头来的，都是拆了收埋了很多年之后再重新起的。 咁啊，頭先阿 Stan 可能一時口快咧，就話即係水晶宮就50米，其實就500米， 七個鐘頭好鬼癲。 我對數字唔好唔敏感嘅， 長度就500米， 老婆最中意呢 種。長度就500米，寬度就100幾啦嚇。咁所以其實就個規模就好大嘅。咁啊，阿 Stan 都有講啦，佢搬咗去即係倫敦嘅南部重新起過出嚟啦嚇。咁直至佢後來大火即係燒毀咗。佢搬去南部嘅時候咧，咁亦都係成為咗即係嗰個地區咧，啲人都會即係簡稱個地區做水晶宮咁。咁亦都係點解而家我哋有嗰個水晶宮球隊，咁就因為佢搬咗過去之後咧，就佢哋建立咗即係成立咗一間公司啦，去管理呢、這個即係搬走咗之後嘅水晶宮。咁嗰間公司自己咧就有足球隊嘅，咁啊成為咗而家嗰個水晶宮球隊咯。咁水晶宮呢個咁樣嘅博覽會咧，除咗即係話佢即係之後搬走咗，都仍然繼續可以使用嗰個建築物之外咧，其實佢係一個好成功嘅一次嘅博覽會啊！如果我哋單從賺錢嘅角度嚇，因為佢收入場費咧都收到好多嚇，以至咧佢收翻嚟嗰個入場費嗰個收入咧，足夠咧佢哋咧係足夠呢、這個即係阿親王咧。在倫敦咧起咗四個好大型嘅博物館嘅，就係而家我哋成日講嘅 V&A 啊， 起得好靚 啊，或者 佢兩公婆啦，係 啦，自然歷史博物館啊，科學博物館啊，呢幾個咧其實都係即係因為水晶宮帶嚟嗰個收入咧而起得到嘅。咁其他國家見到尤其是係即係其他歐洲同英國競爭嘅國家見到，梗係覺得哇呢門係一門即係好緊要嘅生意， 即係佢嘅勢仇啦。法國啦，好明顯。 咁所以咧，係之後咧，法國咧，亦都咧，學咗即係英國咁樣啦，又或者好似阿卓瑩咁講，之前其實佢哋都有搞開呢啲嘅。咁啊，法國咧之後就都係承辦，即係或者搞呢啲咁樣嘅世界性嘅博覽會。啊，幾乎咧，佢每一個時代，即係每一個十年咧，佢都會搞一次嘅嚇。咁60年代、70年代、80年代，你都會見到咧，法國都會繼續係搞呢啲咁樣嘅世界性。 另外，60年代、70年代、80年代係1870啊嗰啲時代， 係 19世紀。 我想佢仲話講嗰個，除咗即係我覺得係互相競逐啦，即係大家都將一啲新嘢擺出嚟。第二就係、是、其實正話講得好有趣，就係佢收入場費收得好咧，正話可能加齊所講，即係佢其實兩線吸引嗱，啲紡織機咧就吸引啲廠商啊、啲外資啊、啲嗰啲人嚟買機器啦，但係其他啲奇觀式嘅吸引咧，就係吸引啲平民百姓啊，打完即係都當時啲工廠，英國倫敦啊，就算邊度啲工廠好鬼污染啊嘛，但我有機會去過咁嘅奇觀式嘅水晶宮建築物。喂，幾個足球場咁大嘅一個玻璃嘅箱體，我相信當時應該係前所未有， 後都唔知有冇來者嘅一個咁嘅建築物，我望落去都應該係非常震撼嘅建築物。咁所以入去參觀係收入場費。其實呢啲兩條腿走路咧，基本上一直延伸到今天咧，都係咁樣運作嘅。大家要你要吸引人入場，又要吸引到啲高端嘅客户俾外資。咁所以呢個都係英國人都係有啲 唔止添啊！頭先我想同大家講咧，講嗰個天氣比較氣候比較凍啲咧。咁你英國亦都相對夏天係比香港涼好多，咁所以你入去嘆暖氣啊，喺個温室裏面啊嘛，咁於是乎你俾錢入去咧，唔單止睇啲奇觀，都係值得喺裏面流連嘅環境嚟嘅。 同埋即係有遮風擋雨啦，你海德公園咁大嚇，上面有個蓋咁都好靚，咁同埋佢都有個用玻璃做嘅拱嘅一個設計啦，我覺得都係好特別嘅。即係做法，咁所以依個都係水晶宮嘅優勢。咁所以多之後之後，巴黎又點情況？ 之後咧，法國就搞咗即係幾次，即係每十年去搞，差唔多每十年就搞一次呢啲咁樣嘅世博啦。我覺得有兩屆嘅世博，即係喺法國搞嘅咧，係比較緊要嘅。第一個咧就係1889年。嗰一次嘅世博，咁法國搞嘅世博同英國搞嘅有咩唔同咧？就係法國咧，除咗即係強調即係最新嘅科技、最新嘅工業產品之外咧，佢哋比較浪漫啲嘅，亦都強調咧即係美術啊或者設計方面嘅突破嘅。咁喺1889年嗰一次嘅世博咧，其中做咗一樣好緊要嘅嘢咧，就係起咗巴黎鐵塔，即係而家我哋講即係所謂嘅即係埃菲爾鐵塔。咁就因為嗰陣時嗰屆嘅世博個場館咧，就係橫跨咗塞納河。咁喺塞納河嘅即係一端就係個起點，咁然後咧就跨過條橋，橫過咗塞納河，咁諗住咧就係一個巴黎鐵塔，即係喺個埃菲爾鐵塔，就喺個塔底咧穿過去，然後咧先入到個會場嘅。咁當日佢起呢個鐵塔嘅時候咧，其實佢只係得一個目的，就係話我要起一個全世界最高嘅建築物。咁所以你見到巴黎所謂嘅巴黎鐵塔咧，其實佢係冇功能嘅。即係佢係只係純粹咧，即係展現咗個工業性，我即係可以用到即係呢啲鋼鐵嘅結構起一個全世界最高嘅建築物。 嗱，所以咧我哋話即係其實水晶宮嗰個影響係喺度，即係佢種奇觀式建築物起一嚿大嘅嘢嚟震撼大家，吸引大家入場，可能就係個玩法。咁啊，法國呢次世博未講完嘅，下一節繼續講。各位好，翻到嚟第三節嘅學人沙龍。咁啊，正話講到巴黎嘅好多場景啦。咁咧，我想講咧，即係巴黎旅行咧，好多人大家都係去過或者係想去嘅一個地方啦。咁其實咧，好多同博覽展場有關嘅建築物咧，其實都喺巴黎咧，都係長久利有嘅。嗱，我哋講過其實喺依個水晶宮次博覽之前咪搞好多次博覽啦。佢裏邊咧，其實搞嘅地方咧，大家都可能好熟悉嘅，凡爾賽啊。協和廣場啊、戰神廣場啊、巴黎傷兵院啊，呢啲都係曾經做過展場嗰啲地方，咁亦都係今日留低，大家都會覺得哇，都係如果遊巴黎嘅時候可能會聽過啦，甚至乎你哋去過嘅一啲地方。咁所以你話展覽、博覽、展覽係咪一個只係嗰個期間幾個月嘅臨時嘅東西咧？有陣時唔一定，佢個影響可能好延長，甚至會影響到當嗰個城市嘅變化。 譬如頭先講倫敦呢個水晶宮，咁就係、是。擺到明就是一個臨時建築啦，好快就拆咗去啦，搬去第二度啦。咁但係其實巴黎鐵塔起出嚟嘅時候，其實佢即係咁高啦，用咗咁多錢啦，咁係預咗係其實係會長期擺。不過其實喺當時嚟講咧，喺巴黎人嘅心目中咧，其實就唔係真係咁中意呢一個建築，亦都甚至乎有啲人。是不是覺得是不是應該拆咗呢？你想象一下巴黎嗰陣時候19世紀咁浪漫嘅地方，周圍啲建築物咁融和，突然間有巴黎鐵塔呢一個咁嘅建築，其實我想象喺佢哋眼中其實真係一隻怪物嚟嘅可能。咁但係呢，喺我自己有去過啦，咁其實就變咗係一個之後直至而家都係一個巴黎嘅旅遊景點，即係為佢哋帶咗唔知幾多錢啦，除咗直接嗰個門券上去之外，其實好多人去巴黎都係為咗去影幅相喺佢前面，係咪？咁另外就喺巴黎有另外一啲好出名嘅建築啦，而家我哋睇譬如大皇宮啊、小皇宮啊。大皇宮其實即係之前巴黎奧運會嘅用咗嚟做好多好似一個運動場館啊，戈文蔚去玩劍擊攞張，其實就係大皇宮。其實唔講唔知，即係都係 在1900年的其中一次的巴黎博览会里面，其实是特登为了博览会而起的一个建筑物。所以其实在建筑物来讲，即博览会影响的建筑物，其实对于城市都会有很大的后续的发展，都有些关系。 其实都不单止是只是对巴黎即是有那个即是影响。其实在博览会他们倾出来或者搞了的东西呢，其实对世界性都有些影响的。咁在法国搞的博览会呢，其中一次就是1925年那次博览会，我觉得对我们建筑界或者对设计界呢都有一个影响。因为那次的博览会呢，他们就希望在博览会里面呢，大家可以展现一些设计的新的理念，是跟原本的即是设计的有些不同。咁所以那次博览会呢，他直情是叫做即是一个关于装饰艺术的博览会。咁装饰艺术可以涉及很多东西，可以是建筑啦，可以是平面设计啦，可以是工业产品设计。咁那次呢，其实就是大家即是五花八门，大家拿他们觉得即是最代表到即是一个新的时代那个设计那个形式。咁其后呢，即是因为那次的展览会带来了一些新的设计的概念呢，后来呢啲人呢追加返就话返呢，即是那次带来那些新的设计的风格呢，就叫装饰艺术风格。Art Deco， 咁呢个风格咧，其实对建筑就好大嘅影响，或者对平面设计都好大嘅影响。 对文学艺术啦，全部都好大影 响。系啊，咁佢就比较系强调咧一啲即系几何性嘅一啲嘅装饰性嘅嘢嘅。咁啊，同一般即系以前一啲嘅即系古典建筑唔同啦，亦都同当时欧洲咧比较流行嘅即系新艺术风格嘅即系 Art Nouveau 啦，都系唔同嘅。咁佢系强调一啲线性吓，一啲嘅线性几何嘅装饰啦，或者一啲放射性的装饰。咁呢个风格呢，係喺法国因为嗰次嘅世博嘅会议呢就开始流行起嚟。咁传去唔同嘅地方，传去 美国。都好流行 Art Deco， 系啊，亦都系所谓海明威喺巴黎嘅时代啦，亦都系费时杰罗嘅时代啦，即系大亨小传啦、夜未央嘅时代啦，亦都系毕加索喺嗰阵时嘅年代。基本上巴黎最辉煌艺术嗰就系嗰一个 moment。 喺度要插一插，头先我哋阿卡文讲呢次嘅世博咧，系一个喺两个大战之间嘅最黄金嘅时代。冇幾耐就得經濟大蕭條，咁所以大家仲有啲條件可以去講下設計啊，或者係可能講下一啲新科技啊、新技術嘅應用。咁啊，當然經濟個大環境喺冇幾耐之後突然之間爆煲啦。咁但係嗰個爆煲可能都因為要種種恢復經濟嘅措施，咁啊特別係可能啊，喺美國嗰邊就要刺激一啲用基建嚟到去搞經濟啦。咁所以 Art Deco 可能係大量嘅一啲。美國的建築物裏面呢可以見到它的影子， 甚至美國、香港其實都很多 Art Deco 的建築， 即是源自法國啦。所以當時在上海譬如法國的租界啊、共同租界這些地方，其實他們都用了很多即 Art Deco， 即是一些裝飾藝術的形式。香港同樣啦，香港的例子呢，其實現在在深水埗有一個醫館嘅嚇，那個係其實都係用一個 Art Deco 嘅形式啦。咁有啲人咧都話，即係拆咗嘅匯豐銀行都係一個 Art Deco 嘅形狀。 佢仲喺上海睇嘅一個即係圖牆啦，就喺上海咁啊。屠你諗下，屠宰場咧，一般都係覺得係啲比較肮脏嘅建築物啦。咁但係嗰個建築物咧，就係、是、其實係 Art Deco 建築物。咁佢裏邊嗰啲嘅走廊啊、迴旋嘅梯啊、俾豬行嘅一啲道路啊，都係非常之有所謂嘅，即係裝飾藝術嘅風格。 係動物福利啊嘛，佢行最後嗰程都要好啲， 相當之靚。我諗即 係係啊，你所講嘅屠宰場，你會見到即係如果你記得咧，佢個外牆咧就有好多嘅圓形嘅通風窗嘅。咁嘅通風窗佢用一個幾何嘅圖案，即係佢將個通風窗嘅排列咧，幾乎上好似我哋平面設計嗰啲圖案嘅排列，咁呢個都係即係新即係裝飾藝術風格嘅一個好特別嘅地方。 香港我熟悉嘅就一家戲院啦，油麻地戲院。我熟悉就近年比較熟悉啲。我細個嗰陣時我唔係好熟悉。 佢播片嗰陣時淨係去睇 啊。咁呢個都係Art Deco 啦，即係呢個裝飾藝術風格啦。咁但係據我所知咧，其實咧 Art Deco 對於美國都有好大嘅影響嘅，即係譬如尤其是紐約咧，我哋。 而家對於紐約嘅好多嘅建築物嗰、那個嚇帝國大廈、Chrysler 嗰啲咧，其實都可以入於去呢一個嘅裝飾藝術 Art Deco 嘅風格嘅。咁但係就但係如果去到美國，其實美國嗰邊嘅Expo 啊呢一方面係咪都好盛行咧？譬如喺即係十九世紀應該咧已經有喺。咁我想知芝加哥都有㗎喇喎。 係啊，同埋我哋話150年前後開始呢，其實英國嗰個真係統治性嘅世界領導地位呢，其實已經不斷被挑戰。咁、無論其實我哋第一節嘅時候呢，我哋講咗一啲嘢呢，就係話我哋話當呢段時間係比較和平啲啦，我哋比較而家開始更正呢，呢個時候比較和平啲呢，就喺發達強國之間比較和平啲。即係佢哋呢比較集中地呢，就共同努力呢，就喺非洲啦同埋亞洲呢就開發呢個殖民地。 所以 佢哋 互片。 係啦，即係話呢，我哋互相溝通就局限喺歐陸，就唔互片，就做溝通，做搞展覽博覽，大家喺度競逐工商業同埋經濟。但係喺殖民地嗰度咧， 一齊做世界， 一齊打嘢，盡量有陣時唔互片，有需要都可以片，但係片咧就局限於某一個殖民地之間嘅爭逐，就唔會影響本土。咁呢個就係所謂嗰個國際協調。即係維也納會國際協調之後帶出嚟嘅東西，咁所以而你問我當時亞威脅大英嘅其中一個最大嘅升起力量，可能就係慢慢升起嘅美國。咁美國當然要搞啲嘢，有啲可能搞啲博覽去做啲互動啦，嚇。 係啦，喺1893年咧，喺芝加哥咧就搞咗一次即係類似即係嗰啲嘅世界嘅博覽會咯，嚇。咁但係咧，佢搞呢個博覽會咧，佢美其名咧就係話即係慶祝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嘅一個即係紀念嘅。咁但係實際上咧，其實佢有一啲嘅即係原因嘅，就係因為咧喺工業革命之後，當然帶嚟咗好多即係對世界好多嘅轉變啦。但係同樣咧，就令到嗰個城市嘅環境咧就越嚟越差嚇。咁有好多即係某啲地方有好多工廠嘅成立啦，啊好多外來嘅原本係農民嘅人口都會嚟到城市揾工啊。周圍咧都可能會有好多嘅即係一啲嘅即係貧民區啊咁。咁有好多咧有錢嘅人就開始會覺得，住喺城市其實唔係一個咁理想嘅環境。咁佢哋開始咧就會離開城市，搬去一啲即係郊區嘅居住啦，一啲莊園啦嚇。咁令到咧城市個環境越嚟越差嘅時候咧，就有啲人會覺得我哋應該咧有一個城市嘅更新嚇，或我哋應該美化嗰個城市。同埋佢哋背後可能有一個即係信念嘅一個有趣嘅信念咧，佢就會覺得如果個環境係改善咗，環境好啲嘅時候咧，人民嘅質素咧都會好啲嘅嚇。即係你見到一個地方係立立亂咧，你都會覺得，我隨手都可以抌垃圾啦，都咁亂咯嚇。咁但係如果個地方係好靚、好乾淨嘅話咧，啲人咧又會規矩一啲嚇。咁佢有一個咁樣嘅背後嘅理念。咁喺嗰個即係1893年嘅芝加哥嘅博覽會就展現咗呢樣嘢啦，就係佢哋用呢個博覽會作為一個即係契機咧，希望係改善芝加哥嗰個環境。咁喺個博覽會個展場都係好大嘅，咁啊喺水邊嘅，咁就佢就同咧水晶宮就好唔同啊！水晶宮係想展現到嗰個工業性咧，即係嚇玻璃啊鐵材。喺芝加哥咧嗰個展館咧都係好大型，亦都係用一啲嘅即係金屬嘅構架去做嘅。但係佢分別咧就係佢將佢咧做一個外掛嘅形式，就係出邊咧係包咗一啲嘅外掛嘅幕牆。而家我哋成日講玻璃幕牆，但係當時幕牆就唔係玻璃嚇。總之一個外掛嘅系統，咁但係咧就將佢個外形咧就扮到咧好似係一啲嘅古典嘅建築嚇。咁你睇翻嗰啲相咧，你會覺得哇，那個好似係一個歐洲嘅建築物啊，好多啲嘅古典形式嘅展館，同埋咧即係周圍咧就係裝飾得好靚，好多大型嘅雕塑嚇，好多噴水池嚇，同即係同個水景係有關。咁但係咧佢又同歐洲唔同啊，因為佢個所有建築物咧都大型好多，因為佢係用緊一個金屬嘅構架，咁啊藉住呢個機會咧，希望係改善到即係芝加哥嘅一個環境。 係啊，我哋話即係芝加哥當時係五大湖區嘅，即係個湖邊嘅一個城市，而當時嘅五大湖區咧，其實係美國經濟嘅命脈嚟嘅，因為咧當時水運嘅方便啦，咁所以咧五大湖區其實係一個當時嘅交通嘅一個樞紐。咁喺鐵路同埋公路未完全起得好好嘅時候咧，五大湖區同埋西西比河咧，基本上係貫穿住整個美國嘅南北啦，同埋美加嘅运输嘅一个关键嘅地方，咁所以你当时嘅嗰个地方系一个世界博览，再展示佢同欧陆之间能够竞逐咧，可能当时嘅美国嘅一个盘算。下一节继续讲。 各位好，翻到嚟最后一节嘅学人沙龙。咁我哋正话讲咗一对芝加哥尝试竞逐呢个新世界啊，起一个即系靓啲嘅，同欧陆可以媲美嘅博览馆去做。咁其实你都见到当时一个新兴嘅力量，好似美国咁，面对住欧陆嘅一线嘅强权，其实都系有一种想逆步逆趋嘅心态。其实我相信整个当时嘅全个世界，面对住呢啲嘅展览或者博览都有咁嘅心态，就系你不断咁展示你嘅肌肉，系话帮我知新科技啊，新嘅东西。但同一时间咧，其实你系以伴随住即系殖民主义嘅扩张，系嘛，同埋各种嘅侵略去运作嘅。咁亦都嘗試阻止其他國家發展嚟做目標。咁所以你可以諗下美國咁樣即係一步一步其實去同其他國家爭奪。如果你大家對即係遲啲有機會再講美國嘅發展裏面，其實面對住嘅係英國嘅一步一步嘅壓制同埋嘗試去突破。咁美國同德國都有面對呢啲咁樣嘅面對住英國嘅呢咁嘅情況。咁我要呢度引入嘅一個觀點就係所謂嘅東方主義嘅一個觀點。咁爱德华萨伊德，咁佢喺《东方主义》个书里边系有讲到啦，即系其实东方主义系咩东西？就系话我哋话喺好早期嘅欧洲嘅理解嘅东方咧，其实系带住所谓嘅 erotic 嘅，即系一种极有吸引力嘅，同埋尝试去被征服嘅一个东方，即系佢尝试话俾你知东方系好有吸引力嘅，好迷人嘅，同一时间你系应该要去征服佢嘅心态去处理东方嘅话题。咁其实我要提出，譬如有讲到巴黎啦，又讲到伦敦啦嘅博览之后咧，其实1873年都有一次维也纳嘅博览会。咁其实唔止系嗰一次嘅，其实好多博览会都有咁嘅情况，就系、是、嗰个博览会里边咧有中国馆。有日本館咁，咁但系咧，嗰個中國館咧有少少 detail 可以分享，就係、是、嗰個中國館咧係冇中國參與嘅。咁有啲記錄咧就話係當時清政府係拒絕參與，唔係，其實清政府係不並沒有知識嗰次冇咁就唔知道你喺維也納有一個咁樣嘅展覽。咁然後咧嗰、那個展覽裏邊嘅中國館咧裏邊嘅物件咧嗰啲展覽品咧喺日本同菲律賓運過去嘅。咁啊，喺日本菲律賓運中國展品，咁然後咧搞嘅負責嘅其中一位仁兄咧，其實就係奧地利嘅駐香港嘅領事，1873年嘛，奧地利駐香港嘅領事，咁就負責話：，就幫你搞啦，咁就整呢啲嘢。咁所以你諗下，奧地利駐香港領事將日本同菲律賓嘅嘢搬去就係中國館嘅東西。咁點解提東方主義就係話，其實我哋依個所謂嘅東方咧，同我哋嘅真正我哋身處嘅東亞嘅中國啊、日本咧，唔一定有關係。依、這個可以係一個佢哋想像中嘅東方而嚟。咁依個會帶嚟種種嘅問題，但係我哋先喺度。即係一個起點，我哋要知道其實呢個嘅博覽館咧，其實裏面好多東方嘅物件咧，其實都係呢一種咁樣想像而嚟嘅產物。 嗱，卓然你提到嘅東方主義啦，咁都令到我有啲思考喎。對於芝加哥嗰次嘅博覽會，咁因為嗰次係有中國館啦，或者直頭係有一個叫中國村。啊，咁樣嘅一組嘅建築物，我相信係有中國嘅清政府參與嘅，因為好多有記載過啦，嗰啲物料啦係由中國運去嘅，因為佢哋係嗰個咁嘅中國村嗰啲咁嘅建築物咧係用木結構嘅嚇，咁、而嗰啲咁嘅木材啊、木結構啦，或者其實有記載過係用一啲預製嘅構件，咁都係由中國運過去嘅，咁我相信係有中國參與，咁但係嗰一個咁嘅中國村啦，其實就再同其他一啲亞洲嘅地方嘅民族啊，或者是其他亞洲的國家 的展館或者展區呢一齊的一組的，那就變成一個好像一個很異國風情的地方， 東方大集會， 是一個大集會那樣。但是那個如果有中國的參與，但是那我看回那些照片，那個時候的館是怎樣，就是一些中式的建築，那其實它那時候被稱為George House，咁 Joss House 咩叫 Joss J-O-S-S， 其實 Joss 呢個字即係英文嚟講嘅一啲中式嘅廟宇啊，或者中式建築啦。咁其實呢一個都係所謂嘅楊敬斌英文啊，或者斌海語，其實即係一啲中英混合簡化之後嘅語言咧，一啲不倫不類或者中間狀態嘅一啲語言。咁呢個又牽涉到譬如中國嘅文化啦，同西方嘅文化碰撞之下，咁係嘅一啲產物啦，咁如果講翻嗰個咁嘅展館嗰啲風格，就係其實係似咩咧？似 我睇翻有啲似嗰啲画房啊吓嗰、啊、类嘅好即係有啲卡通 feel 嘅中式建筑咧，都係强调嗰啲大屋顶啊，嗰啲 corner 位就起翘啊呢一啲咁嘅，我觉得係一啲假中式啦，可以话係。咁但係呢一个其实係亦都係當時的中國人他去自己選擇用這個方式去表達自己的。如果我再即係容許我再跳遠一點，其實去到現在或者近代或者當代，現在很多的、國際性的博覽會，很多國家的展館其實他都是用一些類似的方式，當然去到說卡通 feel 的那些現在很少的了，但是都是用一種、抽取一些符號自己的歷史上面自己國家民族的一些文化裏面一些簡化了的符號呢，就擺在那些什麼展館裏面去做一個外形，去很直接地告訴人這一個展館就是我這個國家的，那是有些膚淺性的、啊、那其實這一種都是跟、所謂你說的東方主義是有些關係，但是其實很多時候所謂東方主義其實薩伊所說的其實就是西方他去有些強加落去東方，但是其實很多時候我看博覽會的建築很多時候是一些國家或者一些民族他自己主觀地是選擇性將自己歷史上面的一些簡化的符號擺落去這些展館上面。 我覺得有趣的呢就是我們看那些博覽會呢兩樣大的方向，主辦國通常都是希望將他們的工業實力或者可能他們很想向全世界展示的產品呢在個博覽會裡做出來，但是其他參展的國家他們又如何呢？那例如中國這樣不是經常都會舉辦、博覽會的，並且在歐洲他們辦到很慶合合的十九世紀末期，他們、中國人的參與可能相對而言就是、去陪他們、去搞這些活動而已、所以可能那些文化的元素或者、用一個很淺白的也都是很直接的方式，用很短的時間來到去表達自己的文化精髓，這個即反而是一個很大的課題、就是向全世界去介紹自己的文化自己的特色、當時中國當然就沒有什麼科技可以、去展示啦，因為即可以說是 最在跟西方的距離最差不多遠的時代，但是呢不是沒有新科技或者是很強的工業產品就等於沒有東西需要展示，要展示的時候講些什麼給些什麼人看呢？在維也納那次我覺得有趣的地方呢，就是剛才卓然講到很多拼拼合合，並且不是中國人自己說要怎樣去展示，而是西方怎樣去理解何為中國。咁啊，呢個即係西方對中國嘅元素嘅參入，咁啊，呢個中華風可能喺十七世紀以後喺歐洲都唔少，譬如宮廷啊，有錢人屋企佢哋會擺隻瓷碟喺度，會覺得嗰啲嘢就係同中國有關嘅，以至去顯示佢哋高品味。咁但係到維也納嘅時代咧，我覺得有趣嘅就係好多唔係中國嘅元素。但是可能跟中國相關的，譬如受中國影響的日本，或者可能很多華僑生活的菲律賓，他們的物品都可以借為是一些中國的展示。那這件事呢才是值得留意的，歐洲人就是這樣的方式來到去理解中國。 其實這個你涉及一個真的很大的課題，第一個課題就是說人怎樣看你，就是他想像你這個國家他想像什麼，他在因為他沒有直接邀請中國 去參展嘛，他去找其他人去找中國的東西，他心目中可能他對中國是已經是一個印象，你一定是有些東西跟我們很不同、才是值得展覽出來嘛，如果跟我們那些東西差不多那不用找你了、所以其實他就是反映了人家怎樣去看你。第二呢就是說當我們真的去參展的時候，好像現在都有這個情況，就是我們怎樣想人家去看我們自己。有時想人家怎樣看我們自己就陷入了那個了，就是說、我都想跟人家不同， 只能夠從我們的傳統去出發，找回一些舊的東西，或者找回一些比較象徵性，或者純粹是一個 symbol， 一個表徵 的東西。其實到現在似乎都是 好像穿華服一樣， 是啊是、 exactly、我很想去直接告訴人我就是、啊、中國人，所以就是用一個即好像穿衣服 去表演。其實博覽會建築很多時候都是會有這樣的情況，即是符號化了。 我們回到就是博覽會裏面的個部分，譬如第一節開始講起我們講個溝通的部分，其實點解要溝通，其實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為當時不得不溝通，不得不溝通，正話第一節都有講到就是那個戰爭啊，同埋個國際之間外交關係，但另外一件事就是我們咁多新科技咁多新技術，我們點樣去做一個新的機制去處理這些新科技新技術呢，所以有很多的這些的國際的協定啊，我們那些電要怎樣做溝通啊，我們那些的路軌怎樣 去處理啊，我們那些嘅航運嘅標準點樣處理，大家就有需要坐埋一齊，慢慢去傾出一啲東西。咁我哋話，所以喺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咧，其實大量嘅呢啲嘅國際嘅協定咧就傾出嚟啦。亦都有一啲同國際有關，譬如紅十字會呢類型嘅現代化啲嘅救死扶傷嘅活動要開始做，亦都有一啲要為咗全球服務嘅一啲蘇伊士運河啊，呢一類型嘅運河，巴拿馬運河係要起出嚟啦，因為係一個全球嘅運輸嘅溝通去做，咁所以呢一個所謂嘅大嘅所謂溝通嘅過程咧，就喺個所謂呢個第一次工業革命完咗之後，電氣化慢慢之後就變成咗一個當時嘅一個主流。咁但係呢個溝通咧，正話我哋都所講係冇有東方嘅參與，即係嗰個東方嘅部分咧，就變得咧就你問我咧就相當之具有壓力。你想想，即係人哋日日都發展，日日都喺新嘅東西啊，起新嘅紡織機啊，新嘅鐵路嘅展示，起咗咁鬼高嘅巴黎鐵塔，咁鬼大嘅水晶宮，咁但係我翻到去自己國家乜都冇嘅時候，咁個壓力咪好巨大咯。咁所以當時嘅人如果用翻東方主義嘅角度，會唔會係即係好大壓力咧？係咪啊？咁所以都係要諗嘅一啲部分。 係啊，咁嗱，譬如中國人喺世界上邊點樣去理解自己？咁啊，或者係會點樣睇他者嘅眼光？唔好講咁遙遠，淨係講香港點樣被理解咧？通常係一隻紅色嘅帆船，但我哋細個睇到紅色嘅帆船，往往有咩感覺？都冇。係啊，我哋個維多利亞港上面都冇，而家特登要整一隻喺度，咁先可以向人展示添。咁所以即係嗰個全世界點樣去理解自己，你點樣去理解全世界？咁喺博覽會裏面咧，我哋見到一個係最簡易嘅或者係最直觀嘅一個模式啦。咁但係頭先阿卓然提到啦，嗰啲博覽會或者背後所產生嘅一啲現象就係國際嘅溝通，但係啲溝通係咪真係能夠好成功咧？咁呢個我哋懷疑。 係啦，嗰個努力咧係咪白費咧？可以點咧？我哋下星期咧，不如繼續講多少少有關呢啲國際嘅活動。Thank you.